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进宫多在凌晨，出宫却都在傍晚，灯火昏黄的时候。严君玉来了大半年，还是第一次回家，临走却觉得惆怅起来。东宫仍然是东宫，只是踏出去之后，东宫就留在了身后，走出宫门，皇宫就留在了身后，萧景琰也留在了身后。严君玉很感激萧景琰没有送自己，不会像荣浩那样站在门口，自己乘车往前走，回头一看，东宫变小了，东宫门口的大道也变得窄了。荣浩站在灯下，是一个修长影子，看自己回头还对自己笑。但严君玉快到宫门口时，后面匆匆追来一骑，是聂彪，手上还拿着一个锦盒。其实云兰已经给严君玉准备一大车东西了，还安排了侍卫护送，十分风光。严君玉一时不懂这是什么，打开一看，是一根树枝，不是松柏，也不像是宫中常见的榆树、海棠之类。 这是殿下让我送给你的。 聂彪显然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揉严君玉脑袋的动作还是一样熟练。 哼，别老傻乎乎的，别人看见还以为我们东宫都是呆子呢。 严君玉光顾着猜这树枝是什么意思，也忘了躲了。聂彪结结实实摸了一下他脑袋，心满意足地走了。马车又继续往前走，严君玉在车里认真想，一直快到家门口都没明白过来，还是魏如道：“ 少爷，我们到家了。” 严君玉连忙跳下马车，一看，果然已经到家门口了。以前在家还不觉得，去了半年再回头一看，只觉得府门比印象中矮，也比印象中老旧了。不过，还是看见灯光就觉得温暖。像小时候大冬天醒来，看见阿娘在熏笼边把衣裳烤暖和了一样。小厮们都等在门口，一见他顿时炸了锅一样全涌过来，连魏如明露也享受到了众星捧月的待遇。严君玉被他们簇拥着往家里走，迫不及待地去见奶奶，一路小跑着。跑着跑着，忽然明白了过来，那树枝来自什么树并不重要，很可能是从云兰每天换的花宫里抽出来的一根树枝罢了，和天下所有的树没有区别。被他选中，只是因为那是严君玉不认得的树，因为云也是严君玉不认得的树。那只树枝代表的是萧云，他是囚在东宫的龙，只能让一根树枝代替他陪自己一起回家。严老夫人虽然说是在生严君玉的气，毕竟京中的风言风语这半年就没停过。不过她是将门虎女，向来护短，而且自从京中世交侯府纷纷败落，那些类似于雍汉海之类的后起之秀又跟他们相看两相厌之后，镇北侯府一直孤独地守着老宅子也过了两代人了。所以她气归气，到底没往心里去。尤其是等到严君玉回来，看到当初一脸懵懂的孙子半年已经长高许多，也渐渐有了青年的神气，说话做事都很有架势，俨然已比他父亲当年还出色了，不由得更加欣慰，早把要教训他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严老夫人虽然欣慰，但其实她也见老了，原来和老人整天待在一起是看不到变化。一别大半年，严君玉顿时发现奶奶头发也白了，人也老了，不由得有点心酸。不过被严老夫人按着吃了许多晚饭之后，也就忘记伤感了，认真把自己在宫里的见闻一五一十讲给他听。严老夫人虽然不懂权谋，不过也懂得忠义，听了这半年太子和庆德帝关于西戎和亲的明争暗斗之后，也评价道：“ 这事儿啊，是东宫占理，自古养虎为患， 西戎人早打早好，人老难当家，该把权力交出来才对。 这话本不该他们说，不过凌烟阁上的王侯总有点和皇族不分彼此的错觉。虽然现在凋零了一多半，这态度却没改，仍然是评论亲戚家事一样的语气，对权谋的嗅觉简直是迟钝的。也难怪当年陈三金糊里糊涂卷进权力斗争中丢了性命。等到严君玉把学来的枪法演练给他看时，严老夫人才真正忍不住喝彩道： 这才算没白进宫呢，这一看就是上过战场的人创的枪法，你好好学，以后行兵打仗啊都用得上。 这还是魏如在书房里找到的呢，说不定是我爹创的。 胡说，咱们镇北侯府是以兵法见长，哪有这样厉害的枪法呀，有也不是这个路数的。现在大周的将领学的都是兵法四式，是中正的枪法，你爹也一样。这人呢却是先秦的兵法，有白起蒙恬的影子，你看你最后那几招都是脱胎于那时战车上的长戈长矛，一旦下盘动起来威力无穷。 严君玉当然也能看出传承来，只是一直没往这里想。正琢磨呢，那边小厮喝起彩来，魏如尤其卖力，一起涌上来要他教，他应接不暇，也就混过去了。过年当然是很好玩的，尤其是这次特别富足。云兰一面摆弄着玄铜斧，一面还把严君玉回家的东西安排得妥妥帖帖。宫里的新鲜点心、各种珍贵年货、鹿肉、张脊更是装了不少，还有人参、鹿茸各种补药，连严君玉年下穿的新衣服都安排好了，还给他换了新的平安锁。小厮们一看都笑了，严君玉顿时不好意思了。 我才不带呢。 不是他要装样，实在是众目睽睽，不能辜负期望。他可是侯府里当之无愧的老大，府里的小厮都野了半年，看到严君玉回来，如同花果山的猴子见到大圣一般，一个个欢呼雀跃，像是提前过了年，每天跟在他后面小鸭子一样，他干什么都跟着做，连严君玉写春联写的墨乌龟一样的字也大声叫好。过年自然是热热闹闹，大家都开心的不行，但玩着玩着还是有人发现自家少爷好像有点不对劲儿。要是以前，不管是活泥巴建城还是爬树掏鸟，他都是一等一的投入，小厮们玩累了他还要玩，现在却收敛多了，而且总是玩着玩着就有点出神，像在担忧什么一样。眼看着都是元宵节了，有机灵的小厮终于看出不对来，问道： 你怎么老是有心事啊少爷？ 我知道少爷有喜欢的人了。 有人和魏如玩得好，登时就嚷道，小厮们立刻炸开了锅，七嘴八舌嚷起来： 啊，谁？哎，哪家姑娘 长得好看吗？ 一个个缠着魏如明路，魏如撑不住： 哎，少爷说他有喜欢的人了。 那又怎样，我们少爷不比谁差呀。 对呀，我们少爷还会打仗呢，以后啊封个诰命夫人给他当。 大家急着出主意，有人还很内行： 不行，女孩子不喜欢打仗。 那咋办，要不买糖给她吃， 舞枪给她看。 一片乱糟糟中，严君玉神色反而坚定起来，他眼睛亮亮的笑了起来：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 因为皇上身体的关系，今年的大节里晚膳都用得早，元宵节宫中家宴没到黄昏就开宴了，段长福献媚，请了许多杂技班子来，锣鼓齐鸣，十分嘈杂，又扎了几丈高的灯树，照得明光殿亮如白昼，只是仍然味如嚼蜡。父子不和倒是小事儿，关键是帝后离心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的。 席上气氛冷如冰，连几个年幼公主也连大气都不敢出，遑论主桌了。庆德帝先还愿意说两句话，只是明义皇后自始至终不出一言，于是彻底僵了下来。好在灯上得很早，大家正好借着看灯能够有理由离席，自在呼吸两下。已经是黄昏了，天边残阳如血，太子殿下站在丹壁边看殿前的广场，眼前是如同画卷般展开的皇宫，万人之上的权力之巅。也许是灯数点得太早太亮，一片耀眼的白光照着，只觉得惨淡。 燕北内部奇绝妙。 太子妃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原来她也有熬不下去的时候。 谬赞。 萧景琰淡淡道，他知道太子妃不是夸自己，是夸云兰。元宵节这种时候，自然是东宫女官过来伺候。刚刚席上进献元宵时，是要太子妃从太子手中接过，献给皇上和皇后。两人手指有短暂的接触，叶玄机的手凉得像冰，原来他也会害怕，也是席上的场面太难堪。这样强撑着维持表面体面，一句话也不愿意说，百年后还要合葬，实在是诅咒一般。叶玄机不是怜悯，他是看到了他们的将来，再心机深沉，再心性顽强，也是会害怕的。只是不知道小言问他那句话，他想到答案没有。黄昏时的天色呈现一种诡异的昏黄，像是什么都破不开这种沉闷颜色，但一片晦暗中似乎有一点灯火匆匆从广场尽头跑了过来，跑得飞快，几乎让人疑心是萤火。但显然不是，因为后面有几个小黑点跟着。萧景琰先还以为是明光殿的侍卫，但其中一个人似乎就是聂彪。东宫的侍卫追着的是一个提着琉璃灯的少年，穿着进宫时一样旧旧的战袍改成的红袍子。他像是跑了很长的路，一定很冷，因为鼻尖都冻红了，眼睛却亮得如火。属于萧景琰的叫做严君玉的少年，三步并作两步飞快跑上了丹壁，也许还踩了上面雕的龙两下，然后伸手抓住了他的手，用那亮亮的眼睛看着萧景琰道， 我们走。 去哪儿？ 到了你就知道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